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首先呢，我们先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一位王阿姨65岁了，她呢打电话告诉我们，就是她原来啊经常跟一些老姐妹什么的跳广场舞，而且呢跳得还挺美，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发现呢，她在跳舞的时候呢，就是腰部啊整个的这个后背呢就经常疼，而且呢他的这个活动都有点受限啊，不能随意的活动，甚至他这个腰部的疼痛啊放射到腰腿部啊都有一些疼痛，所以他也是非常着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听你这个描述的这个症状来看啊，我感觉他应该有点像就是我们临床说的这个腰背部肌筋膜炎。 嗯， 哎，就是说我们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这个程度以后，就说由于我们这个老化嘛，老化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人这个钢架骨架结构是我们的骨结构，但是骨和骨之间这个连接它是靠肌肉筋筋还有这个软骨等等这一套这个组织这个连起来的。那你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你要把它说成是一个部机器的话，它这用了一辈子，慢慢慢慢等到你哪一天来发病，这个就说不清楚了。 嗯， 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很多这个症状，不管是心脑血管还是糖尿病还是高血压等等等等这些慢性病啊，你看它出症状通常都是在50岁以后，60岁70岁慢慢慢慢慢慢症状就来了。症状我们知道只是你那个结构功能异常的以后它的一个表现，那里边你一定是出了这个问题。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他我说这个腰背部肌筋膜炎，它是一种拿疾病来说，它是一个非特异性这个炎症。所谓非特异性，就说哎，我不是因为某个细菌，或者我不是一个明确的这个原因，某个感染也因为有了炎症我才这个发生啊，它是一个退行性的变化。它这种情况好发于我们这个颈部、胸部、腰、背部以及这个髂后肌，还有我们这个肩胛骨这个区域啊，以这个慢性这个腰背部疼痛为主要这个症状。你看好发的人群当然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了，是吧？你具体问到这个原因呢，就是今天的医学研究就是说不能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原因来，它和我们这个年轻时候这个用力过度啊，或者我们这个受寒啊，或者这个过度这个劳动使用这些部位啊，这些有关系。这个发病这个部位呢，它就是呈现这个广泛性的这个疼痛，甚至呢有些可以出现这个功能障碍，像你刚才说的这位听众 已经活动受限了， 活动已经受限了，是吧？局部呢，你要去摸它这个部位的时候，有时候能感觉到这个有硬结，有些人呢，你还能摸到这个条索状这种东西，或者你按它某一个部位有一种这种压痛感，哎，你手按一下，哎呦，哎，他感觉这个疼痛，这个压的时候，它可以像如果是在颈部，或者是肩部，或者是坐骨神经这个区域啊，它这个疼痛可以放射，就是你在这压这一点，哎，它其他部位感觉也有疼痛，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个 这个放射。 嗯，像他原来呢就只是背部，后来呢现在从背部、腰部啊，一直到腿部都有疼痛了。 是那个，他这个是具体来分析哦。你看、哦，如果把这个症放到中医里面去说，它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这个痹症，就麻痹这个痹症和这个筋痹，就是这个筋骨这个筋，筋痹或者痹症，或者这个肌痹，或者说这个伤痹，肌痹就是肌肉这个肌，痹症，痹那就是痹阻嘛，不通嘛，不通则痛是吧？ 就麻痹的痹 啊，麻痹这个痹。你像这个在西医对他这个认识来说呢，就是说这个腰背他这个筋膜啊，就是肌筋这个筋这个膜呢，它可以分为这个深层的、浅层的。它对我们这个正常生理情况下，对我们这个腰背部这个肌肉呢，它是起到这个保护、支持和这个协调这个作用。就是现在医学就认为，就是说腰背部这个筋膜炎呢，它是由于一些因素使这个筋膜反复的受到这个牵拉。但是你看，你刚才说这是个女性，我也不知道她过去干什么工作的。如果是男性的时候，你想，我要是青年的时候挥起这个膀子，不管是打篮球还是干体力活动，那我们这个背部这个肌肉，你看它都会受到牵拉的。这个牵拉这个次数和牵拉这个程度，你如果刺激过度，你那时候伤你是不知道的。哎，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年龄，随着我们这个血管这个堵塞，营养跟不上，还有一些这个老化，或者说我们这个抵御能力啊，比如说对温度的这个抵御能力，比如说突然一下冷，或者说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中，我们在这些诱因的情况下，哎，他就这个发病了。 当然像王阿姨的话呢，她具体的什么工作或者说她的生活状况没描述，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妨呢也可以猜测，比如说她原来经常呢就是每天都要去跳几个小时的广场舞，也许可能她的一些动作啊什么的不太适合她这个年龄去做，做得过度可能也会引起一些身体的不适啊。 这个跳舞按理说啊，从道理上说不至于给她导致这个疾病，但可以成为什么，成为一个诱发因素。你本身有这点问题，你要是说没有这些诱发因素的话，我也不会发病。可是你在跳舞，那我想用的最多的肯定是你的这个髋骨和你这个腰部。你腰部这里哎有某个筋痉或者发炎以后，它又会引起其他部位，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放射性的，是吧？你像有些人他是这个急性发作特别迅速，就会导致这个腰背这个肌肉这个痉挛，哎，腰部活动受限。有时候你按他这个腰，你会他有一个特定的这个痛点，按的时候他会有这个剧烈这个疼痛，他可以向我们这个臀部、大腿这个后部这个传导，疼痛的范围呢和这个按的这个痛点这个敏感度有关。敏感度高的人呢，你按的时候这个范围它疼痛范围就广，而且反应也剧烈。对于一些慢性疾病这个人，他这个是局部疼痛时轻时重。有些人呢就喜欢这个，如果你用温的东西啊在他那扶一扶，他会感觉这个很舒服。那有些人呢他是在这个天气变化，比如说这个阴雨天的时候，他这个疼痛呢明显这个加重。肌肉这个痉挛和这个运动它都会发生这个障碍。早晨起来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表现出什么呢，腰背部这个酸痛加重。或者你这个把胳膊轻轻的这个活动活动，或者用这个热敷以后啊，它就会缓解。但是一劳累以后呢，有些人比如说到这个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活动了一天，当然也不是大量活动啊，就是相对你睡眠情况下起来活动这一天以后，他到这个期间他就会加重，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所以说呢，如果您呢经常背部呢就疼痛，而且呢已经活动受限了哈，而且还有一种放射性的腰腿疼的话呢，一定要多加注意了。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说了这个腰背部肌的这个筋膜炎的啊，实际上您各种疼痛的最后都会有一个定诊是什么原因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哈。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交流啊。 是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劳损性的。其实你从养生保健来说，到了这个五六十岁、五十岁开始，就应该补充一些对你软骨 还有对你这个营养啊，骨营养，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氨基葡萄糖， 嗯， 还有这个钙啊、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啊这些东西，适当这个补充。 嗯， 你总不能每一次我们得病老是这个有问题了，我们才去感受到。我们养生更多的是防。 对， 是吧？ 嗯，所以呢，我们目前有一本就是关于骨健康维护的一个健康小册子啊。那如果大家呢想了解骨健康维护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可以呢来免费索取。这上面的内容应该说是相当丰富的哈。怎么让您呢让骨质更加的健康？怎么维护？怎么养生？怎么保健？里面都有。那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由于这个量有限，咱们是先到先得。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8886441。那么在这儿呢，还提醒大家，我们为了让听众朋友更加健康的生活哈，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件的基础上，结合我们节目的内容啊，比如说一些时令的食谱啊，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呀，情绪调节的方法呀，中老年人慢性疾病的预防要点等等，我们把它汇集成册，成了四季养生五行五色的一个养生集。那么分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我们都有这个养生集哈。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也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我们依然是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免费索取的电话是8886441，8886441。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那像刚才呢，我们提到就是王阿姨的她这个现象啊，就是腰部呢疼痛，已经活动受限了，而且放射到腰腿都疼。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些改善呢？ 你就像她这个，就是说，原本你年轻的时候有点这个劳损， 嗯， 那刚才只是说这个有在这种诱发因素情况下，比如说天寒，或者说。你是因为这个活动跳舞活动的幅度大了以后把它这个诱发出来了。 嗯，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年龄一天一天的这个在增大，我们一个是脏器它在老化，那我们这个骨架呢，骨骼它这一套这个结构组织它也在这个老化，各种关节啊它就没有原来那么紧致了。大家可以看一个现象，小孩他摔一跤，或者你把他那个关节甚至 掰的这个拧一下，人家没有多少疼痛，他非常那个紧致，再一个他也是属于这个成长期。那我们老了以后，他这个骨的这个营养素在缺失，还有我们说软骨呢，它也在老化，我们说发生纤维化了。这样的情况下，不管你是什么物理疗法也罢，手术疗法也罢，药物疗法也罢，首先你得保证你的原材料这个正常。所谓的原材料就是你的骨量、你的钙、你的维生素、你的这些营养素，你够不够？如果不够，你把这个补充上，你再加一些这个手法，这个康复治疗的话，哎，那个效果就比较好。所以我给大家介绍的还是咱们节目中反复提到的啊，这个补充，这不管是软骨还是对我们骨的这个硬化呢，起到很好包括对慢性炎症很好的这个有这个促进康复作用的，你像有这个柠檬酸钙、维生素 D、维生素 C， 还有这个胶原蛋白。大豆异黄酮，哎，海参、氨基葡萄糖，还有鲨鱼软骨素，还有这个葡萄籽提取物。你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为什么要用海参和这个鲨鱼软骨素呢？有一个生活现象，就是说，哎，你把这个海参切成这个两段，你放上个3-8个月，哎，这个海参呢，它又长成了两个完整的海参。 嗯， 那你看它这个海参，它又有这个。很强大的这个再生修复功能。根据这个现象，你看，医学研究者就最后就研究这个海参体内呢，它含有这个粘性多糖，它可以促进我们人体这个细胞的这个再生和骨骼这个受损后这个修复，也能提高我们这个免疫功能，延年益寿。所以你看，今天很多人吃补品，哎，我要吃点这个海参。其实它里面是有这个好的这个医学成分的。再一个，我们说一个生物，你像这个鲨鱼，其实它到从这个生物体来说啊，它在地球上已经有这个4亿年了，比恐龙还早。它具有这个非常非常惊人这个修复能力。一条这个鲨鱼，一生可以这个更换10000颗这个牙齿终生可以再生，被誉为这个修复之王。科学家们还发现，这个鲨鱼这个软骨中呢，它这个粘性这个物质呢，不仅可以使这个鲨鱼这个牙齿啊一生保持这个再生，而且还具有很好的这个抗菌这个作用。所以你看，补充这些东西，对于我们老化的这个软骨来说呢，都是有很好的这个促进作用。那你像这个，我提到这个葡萄籽提取物，它可以改善这个软骨这个细胞膜这个通透性，使这个软骨细胞这个营养供给和代谢，这个容易这个进行这个排出，也有利于啊软骨层这个增厚。同时呢，在这个组合里边，你维生素呢，它一起呢，它能够消除这个骨关节患者这个疼痛，有效的可以改善这个各种炎症，啊各种炎症这种反应。另外呢，可以这个补充透明的这个软骨酸，增加我们关节腔这个滑液，这样呢就有利于我们这个关节这个润滑。你像现在，大家也可以打电话，可以这个用上这个东西以后，再可以打电话做一个服务，做一个什么，就是用那种超声波，就诊断这个超声波，这当然是一种物理方法，在你这个背部这些部位呢，哎，它是一个就像相当一个那个按摩器一样，在你背部这么做一做，哎，这个东西它就可以这个恢复。当然，你要谈到这个临床，你说你要到诊疗去怎么治呢？它也分很多，它有这个什么手法治疗，也有这个固定这个练功，再有呢就是这个药物治疗。还有呢，你像其他的方法也很多，你像什么中药这个熏蒸啊，针灸这个刀这个配合拔罐，再有呢什么小针刀，再一个就是在你这个局部这个注射疗法，还有这个针刺这个养老穴，再有呢刺落这个流罐法、刮痧，这些呢也是可以的啊。你像这个手法疗法里面，哎，你可以这个加强局部血液循环。通过搓揉这个局部， 哎，使它这个温度升高。还有一个适当的这个刺激下呢，它可以刺激这个局部这个组织这个痛欲，就是你对疼痛这个耐受性你会提高，是吧？你固定练功呢，你看就是这个加强腰背肌这个功能锻炼，我们拔拔筋啊，当然是在内受的情况下。再有呢，有些人可能会去找老中医开一些方子，你在这儿吃一吃哈，吃一吃这个中药调理一下也是可以的。再有还有这个中药这个熏蒸法，你像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有这个川乌、草乌、细辛、花椒、生筋草、透骨草、络路通、海桐皮、这个威灵显、丹参、鸡血藤，哎，各15克，再加一个防风、斗火、川芎各20克，再加这个红花、牛膝各10克，全蝎7克，用这个中药这个熏蒸这个器啊，自动的发生这个自控治疗器。那么治疗前呢，就是将上面说这个中药放到这个电热熏蒸锅里边内，加2000毫升的水左右，浸泡个1小时，然后接通这个电源蒸煮。对于我们患者来说，你可以取这个坐位或者这个卧位，暴露这个治疗部位，将这个蒸汽啊，蒸汽孔呢对准这个裸露这个部位进行这个熏蒸，温度压力呢分别自控在这个40度和这个0.04这个压力情况下，每次治疗30分钟，每天2次，10天为一个疗程。当然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做法了，是吧？ 就是辅助吧。 辅助， 对。所以呢，刚才呢，张主任也给大家提到了哈，由于这个年龄大了以后，骨质啊、骨量啊都会流失，软骨也会老化哈，就会出现一些呢骨关节方面的疾病了。那么，如果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王阿姨的那个出现了腰背部肌的筋膜炎的话，实际上真的她的活动已经受限，比如说原来可以跳舞，她可能现在就跳不了舞了。这些痛苦的事 她也如果现在疼痛厉害，她也可以打电话，可以在我们这儿索取一个喷一喷那个透骨活，然后在局部皮肤上擦一擦揉一揉，然后再用这个超声波，这个按摩的这个仪器在局部这个做一做，也是可以的。 对，所以呢，无论是你这个走罐也好啊，刮痧也好，或者说像刚才张主任提供的那些方法，揉搓呀等等，或者医务的哈、医药的锻炼啊，这个辅助的这种改善都是可以的哈。当然了，刚才也提到了另外一种方式哈，就是含有氨糖啊、鲨鱼软骨素啊、海参粘多糖啊、葡萄籽提取物等等这样的物质为大家来进行服务，实际上呢也是做到里外。 这是物质基础。 对， 我刚才说这些方法只能说促进你局部血液循环，能起到一个这个促进你修复这个作用。但是你没有这些物质基础，你本来是缺的，那你再怎么修你总不能补上去吧。 对，那是一个应急的办法，要从根本上解决呢，咱们还得从始至终啊，要从更进一步的这样的做法呢来维护哈。所以呢，如果大家关于这些方面有问题要咨询，别忘了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另外呢，我们有一个骨关节疾病的维护的健康小册子啊，如果大家想需要可以免费索取，我们是先到先得。好，我们的咨询电话和免费索取电话大家记住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补充大豆异黄酮，促进骨质生成，防止骨质流失，补充柠檬酸钙，容易吸收，促进新骨成长，补充维生素 D， 促进骨质吸收，